这首歌呢融汇了丰富的演绎的经历还有人生的体悟，充满爱的可可，也充满了欢乐的能量的轻快的舞曲，瞬间呢为你打开了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好心情，振奋起来迎接全新的挑战吧。北京时间9:05十秒，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不管你是开车、坐车还是骑车，不管你是移动的收听还是固定着收听，总之在听就好了。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问候每位好朋友。好了，几种方式哈，来，老朋友在左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更老的朋友在中间，来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妹纸。新朋友看这边，来下载全新版的蜻蜓 FM， 然后呢看到聊天室的字眼没有，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星期一，今天限号是1和6。谢谢早秀刚刚给大家预告过了哈，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话题，是不是大家已经关注了呢？好了，那就不卖关子了，赶快进入主题。开车不注意这个标志，一次扣6分。那么相比较起路况复杂的市镇道路，那么高速公路呢少了很多外来干扰的因素，可以说是比较容易让司机们放松警惕的道路。隧道口更是高速公路经常发生违章扣分的区域，也是交通事故的重灾区。好了，我们来注意一下哈，这些标志如果不注意可能会一次扣6分哦。首先第一，忽视限速标志，超速驾驶，在高速行驶最低时速不能低于60，那么甚至有的车道是不能低于80的，所以很多车主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速度会达到90以上，甚至120以上更高。哎，那不行哈，时速不能太低，时速也不能太高啊，太低速和太高速都有可能会被罚，而且一次性扣6分哦。再有就是隧道内变道超车，看到这个禁止超车的标志，表示前方解除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之内不准机动车超车。最开始驶入时如果选择了哪条车道，就一直在这条车道上行驶哈，直到出了隧道看到解除禁止超车的标志之后才可能进行超车。在隧道里面禁止飘这个超车哈，你们看，哎，前面太慢了，又一个龟速车，不行，必须超过它。然后明明是这个实线哈，就非要并线超车，有可能被拍到的话真的一次性6分哦，得不偿失哦。还有呢就是不开灯进入隧道，隧道内比较昏暗哈，如果不及时开启车灯，危险可能就会突然袭来。不开车灯进入隧道可能会被处以200元的罚款。出隧道的时候外部光线比较强，要记得关闭车灯。那么忽视大灯的启动和关闭可能会影响其他车辆，造成危机和隐患，所以要养成这样的好习惯，进隧道开车灯，出隧道关车灯，记住了没有？我压压惊压压惊哈，听说扣分的事儿了。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张靓颖 You and I。 出来 Maybe 写下

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窗，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with a 娘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等一一幕熄灭吧。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给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大娘 作为中学学了六年俄语的人来说，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无比的亲切哈。来自朴树的 Baby， 前面是英文，后面就是俄语的 The Sweet Dania， 灵魂唱将朴树带来这首 Baby The Sweet Dania， 欧青哈拉说其中呢有希望、阳光、迷茫和告别。还记得在2018年冬天，他现身北京的后海，演绎了这首作品，瞬间就把后海变成音乐节的舞台。他的声音那样的浑厚，瞬间引爆了歌迷的热情。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哈，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呢，由于吉他手失误导致中断，朴树笑着对他说：“哎，什么情况？”瞬间也是逗了所有的人，估计也想起了《大兵小将》当中王宝强的那个段子哈：“什么情况？”当时呢，感觉朴树酷酷的样子无比的亲切哈。其实朴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那样有距离感，无法去特别亲近的，但是他真的就像一个大男孩，你跟他亲近之后就觉得他超级的可爱。真的和朴树近距离的交流过、采访过他，也和他交谈过，他的言语真的不多，但是他的那一个笑又让你瞬间觉得没有距离了，就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有请小齐、任贤齐，桃花笑。 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她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她也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管它雨打风吹也笑笑。花沾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紫泉相闻黄发垂髫，就要划着桨儿水中摇。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月儿它总是开呀、花儿笑，云儿它也等到风来了，风也吹不到它的杨柳腰， 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它又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越来越有雪那月儿笑，花绽了星空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始终不住为那外人道，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胭脂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胭脂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快跟桃花聊一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啊，快跟桃花聊一聊。 你开口呢就是你熟悉的快意江湖，任贤齐小齐的嗓音太适合这样的音乐了。桃花笑当中除了游戏梦幻西游之外，还引爆了整个80后90后的回忆杀，是不是？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放送。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带着浓浓的嘻哈风味的作品《爱不来》，方大同更是力邀葛仲山来共同合唱。这首节奏轻快的作品，情歌的基础上融入嘻哈的元素，巧妙的令歌曲更为的鲜活和充满动感。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我敢回来，你却刚好离开，我们的恋爱爱不来，同一屋檐却不言，好久不见，便跳上又无言留恋，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生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忙里相爱，可惜你我傻眼工作擦肩而过，大家时间就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耀眼，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或许同样情绪委屈，或许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接不着你，天时不地，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傻眼工作擦肩， 时间过得最快，就算忙碌 或者累坏，还是期待未来对你 say hi， 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我的世界满是夜黑，不想这样就失联，为何一天没足够时间陪你做做，总念不会错过，虽然不能回头，为你写了这首大唱给你听， 发现 整山爱不来。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全场音乐金海心无敌三角帽歌曲。 风扬偷偷地跳上你我童年战场，看座座庭院都像放牧的狂想，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大声叫，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如果不能飞翔那就努力用光草去高，做一只快乐的无敌三角猫，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我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笑在脸上， 正阳门走，正阳门归， 正阳朝南， 白月 从天地玄黄到日月明朗，盈盈笑在脸上。 你看，盈盈笑

真的是让人悲喜交加哈，就是笑着哭的那种感觉。很多的这种幽默让他演绎的如此值得人去深思，耐人寻味。特别是影片当中啊，很多这个音乐的运用哈，感觉也超级赞哈。觉得这个电影的导演的哈，而且一定是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忠实听众嘛，对，才会选择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对，至少都是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相当之经典，而且呢，全新创作的歌曲为数不多，也是质量上乘。让我们听到袁娅维的这首《哇》，就是为数不多的新歌当中的一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北京时间9:35:28，欢迎回到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可能现在在很多的电台或者是一些新媒体当中，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的音乐 blah blah blah， 但是我建议你一定要选择北京音乐广播。一来，我们现在是北京收听第一的音乐电台；第二呢，就是我们创办这么多年，做音乐节目真的是相当专业了。我们所精挑细选的这些歌曲，包括我们主持人的这些评述，你在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特别是汽车音乐排行榜，独此一家哟。好了，继续攀升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年轻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但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先生贵姓，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全乐天之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 B C 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车七一90后的青春记忆，吴克群一定占有一席之地。他才华横溢，初试提升就曾经刮起一阵专属于他的流行风潮。在2003年一档音综当中，他把摇滚风的 We Will Rock You 加入中国风的元素，和自己的原创音乐《将军令》相结合，可谓是经典加创新的他，向完全陌生的摇滚沙场进行挑战了。当年这首歌呢，可谓是鼓舞了很多普通人，让他们知道即使小兵也可以有当将军的这种野心，还有这种不懈奋斗的意志哈。谁说小兵一辈子就是小兵啊，有一天也会成为将军呢？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小兵呢？这个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哈，不，我也有当将军的野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魏新宇的一首古风代表作品之一《恋人心》，这是一首唯美的歌，唱述了一颗痴痴绵绵渴望爱的恋人心，曲调意韵悠长，动人心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仿佛已经来到江南，在西湖边去冥想，去向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化作风，化作雨，化作春，走向你，梦如生，梦如意，梦是遥望的掌印。化作烟，化作泥，化作云飘向你，思如海，恋如城，思念最遥不可及。你问西湖水，偷走它的几分美，时光一去不再，心事淡淡留给谁。你问长江水，淘尽心酸的滋味，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 一首好听的歌曲《恋人心》，也想起了今天的节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结束啦，三伏已经接近尾声了，就是在今天处暑。一般这样的节气都是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哈，刚好今天是中间23号处暑。 好了，在处暑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也减弱了，副热带高压呢也向南撤退了，气温慢慢慢慢下降了。有没有发现现在早晚天气真的很凉爽了？过了今天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好了，跟夏天说拜拜了，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可以好好怀念一下这个过去的夏天都发生了些什么。好了，关于处暑，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图啊，通过这个图也可以连接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已经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分享了，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你来了吗？待会儿也来分享处暑之图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的听听聊天室也谢谢我们的编辑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哈，关于这样的标题想说什么，赶快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那今天有没有升级到5.0版本呢？有没有寻到宝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来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有请旅行团乐队，悠长假期开始了。旅行团在创作上一直很高产哈，同时呢可谓是一夜成名。他们其实有时间给予耐心和韧性，并没有因为一夜成名而忘掉什么，还是保持创作的初心。 一边唱着轻快的忧伤。 李星团在创作上一直很高产，并非一夜成名的他们，其实在他们身上呢，有着浓浓的少年气息。我想少年感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就是不服吧，不向生活屈服，因为在他们音乐当中呢，都是美好的向往，都是关于爱和被爱的交互。就觉得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但是我的音乐作品当中呈现的都是特别阳光的，特别灿烂的，就喜欢这样的音乐人哈，也带给我们这样灿烂的好心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旅行团乐队悠长假期。谢谢村口王师傅，特别想聘你做我节目的文字编辑了，每次你的文字编辑的好好。他说桃花笑不笑不知道，我听到冰姐笑真的是精灵可爱，于是我也开心的笑了。哎，你别说，心情瞬间变好了。堵车不堵心呢，汽车音乐会捧冰主持。哎，你这给我写的片花的词是吗？回去我好好做一个片花啊。谢谢村口王师傅。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你们在议论的事情，不啦不啦不啦，我都看到了哈。还人在说七夕征集表白歌 CD 啊，哎，那真的是我亲手一张一张寄出去的，然后看某某快递给我显示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不灵不灵不灵，然后呢有提示音我就很高兴很开心，大家也说收到了。关于菲儿的签名 CD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待会儿帮你们去追问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我亲手来操作的。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刘惜君旅途这首歌和他之前曲风发生很大的突破，有点慵懒的唱法，又带一些空灵的声线，带给我们别样的味道。刘惜君旅途第21位。 我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你红尘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只要你的笑就会慢慢的变晴朗，开始飞向远方，不在乎旅途什么方向，只想在你身旁，哦，和你一起唱，开始飞向收藏每一次看日落的模样，那微光牵住你手不放，一层层的风浪，只要靠着你胸膛，心就勇敢不躲藏，想要到达的地方，用力奔跑在路上，闭上眼和我往前追，暖暖的滋味，是每分每秒不停不停在积累，笑就会慢慢的变晴朗，开始飞向远方，不在乎旅途什么方向，只想在你身旁，哦，和你一起唱，开始飞向收藏每一次看日落的模样，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 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 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 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Outside my window pane, got a fresh new start. It's a brand new day, and I got lots of love to give away. It don't matter if it's raining, nothing can faze me. I make my own sunshine. And if you think you can break me, baby, you're crazy. 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拉开了汽车音乐会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大幕。好，拉开这个时段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摄像头呢？它们的功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腾斌就来教你认一认它们吧。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定要认清这些摄像头啊，如果认不清楚的话，可能要吃罚单的哟。首先第一类呢，叫做电子警察，一般是安装在红绿灯路口的摄像头，通过感应线来感应路上车辆的压力，来进行抓拍车尾拍照，对车辆的捕获率高达95%以上。同时呢，还可以拍高清的功能，只要车子在它的监控区域内出现闯红灯啊、压线等等违章行为，都是逃不了罚单的。第二种呢，是卡口的监控系统，这类摄像头一般安装在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路段上，用来抓拍什么呢？抓拍那些超速的行为。卡口摄像头在抓拍的时候，记得闪光灯会亮一下，如果亮了两下，说明你超速了，而且它进行的可是正面的抓拍，可以清晰看到你的脸，所以如果你超速，哎呀，来来来，找个人帮我消分吧，那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哟。 再有呢就是智能的违停抓拍球，是球状的哈。这类摄像头呢安装在市区禁止停车的路段以及高速公路有客车违规上下客的地方，它的作用是专门抓拍那些违规停车的，同时也可以抓拍逆行、违规变道等等。这类摄像头呢可以是变焦的，一般情况之下呢能看200米，所以就算没有交警现场执法，在交控室内的执法人员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哦。还有一类呢就是固定式的测速仪，这类测速仪常见在高速公路上，带有高清拍照的功能，能够抓拍车辆超速。如果这类固定测速仪可以用电子提前预警，那么这下真的是防不胜防了。没错，当你看到它对你闪了一下，那意味着你超速了，你跑不掉了。别害怕，别害怕，只要我们规规矩矩不违章，那就没有问题的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以上来自汽车音乐会的温馨提示，戴耳精，戴耳精，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还记得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吗？这是他们的招牌歌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忠孝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忠孝

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我喜欢这样的配器，笛子的声音给人那种悠远绵长的感觉。来自赵雷的《成都》，没有过多技巧和华丽的词藻，这首《成都》极具画面感，瞬间也勾起太多人的回忆了。2017年，这首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北京出生的赵雷也拿着吉他，把日子写成了歌，开始他在流行乐坛的闯荡之路。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好听的音乐。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 Sarah 和刘佳的《爱很美》，这是继 Sarah 这是 Sarah 季后选之后再度联手刘佳带来的这一首《爱很美》。应当说呢，刘佳也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曲，一直没有在目前出现，大家可能对他比较陌生，但是他的歌曲在词曲作者这一栏当中，你经常会看到刘佳这样的名字。闲话少说，爱很美。 像巧克力，连懒懒的猫咪也偷偷看你，难以抗拒你的美丽。纯白呀不停，只为了与你相遇，我说爱的甜蜜，写幸福的日记，说我们的约定不要太过期，只想傻傻的赖着你。 你是我一首歌，所有寂寞都随你降落。 我是你小奇迹，收起任性，只怕错过了你。Oh baby。 确定是注定的命运，你